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星期一晚啊，过咗九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我哋文教组嘅节目《一剧之本》啦。今晚咧就有冯杰啦为大家主持嘅，而我嘅拍档咧继续有饺子施淑婷嘅。咁去到每个月嘅第四个星期咧，就有我哋嘅阿初黄晓初。 好嘢，我又翻嚟啦， 又翻嚟啦。咁咧阿初今日咧就带咗一套电影啊，咁同我哋讲一个近期嘅电影剧本。咁呢一个电影咧就喺今年嘅八月份上映噶啦，亦都系叫好叫座有好。好多人睇完都哇不斷咁 share 叫人哋去睇啦，去睇啦。咁係一套十分之可以話係好成功嘅電影嚟㗎，我覺得即係起碼喺票房方面咧就已經破曬紀錄㗎啦。咁究竟呢一套係咩嘅電影呢？ 就係《屍殺列車》啊！咁佢編劇啦，同埋導演咧都係言相玉啊，韓國嘅導演啦。咁其實咧，依個導演咧其實都係好年青啊，都係1978年出世啊，喺首爾出世嘅。咁其實佢平時咧都係啊。執導一啲嘅韓國嘅動畫啦，咁其實佢都過往嘅好多短片嘅作品咧，都係備受好評嘅。咁啊，今次係第一次咧去執導呢個真人拍攝嘅電影啊，就已經一炮而紅啦，真係好多人都覺得呢套電影真係好好啊，破咗好多紀錄啊咁樣。咁啊，其實呢套電影咁勁嘅原因，好似係有一啲嘅傳聞係同佢韓國嘅背景好有關係 啊。係啊，係有啲咩背景啊？我冇做呢啲 research， 我想聽喎。 係啊，因為韓國之前早幾年咧，2014年咪。發生船難嘅， 哦係係 係啊，跟住船難，跟住然之後又係死咗好多學生噶嘛，跟住然之後咧，佢呢個屍殺列車裏邊又係死咗好多學生啊，就係話。即係類似係相關一啲佢哋太聽話，太聽政府話，於是就死咗好多人啦咁樣。咁所以就喺韓國好受歡迎咁樣咯，傳聞啦。 即係因為死咗好多人，所以就喺韓國好受歡迎，唔係嘛？ 因為今次呢套戲咧，我哋喺個電影入面咧，都有一啲政府就話：哎呀，其實冇事嘅，放心啦，只係一啲少少嘅暴亂嚟嘅啫。咁政府好快就會鎮壓㗎啦。咁大家完全唔使擔心，絕對冇生命危險，大家絕對放心啦咁樣嘅。所以有啲人都將呢一啲咁嘅事件就去即係同現實上面嘅南韓政府，譬如之前嘅一啲嘅災難啊，係啦，咁大家都係盡力去安撫群眾啦。 和諧啊嘛， 係啊，太過分相信嘅話咧，咁就會反而造成一啲悲劇咯。咁而睇翻呢一個戲啦，咁啊《屍殺列車》啦，咁佢嘅導演有啲譯名都係譯做言尚浩嘅。咁而今次。呢、這個戲大家睇完之後有啲咩嘅感覺呢？我哋論翻個戲本身啦。阿初，你又覺得又點呢？ 我睇完覺得個戲好好啊。其實咧，我本身第一咧就我唔多睇恐怖片嘅，即係如果話明係恐怖片，我有陣時候我不如睇啲其他嘢啦， 即係鬼片啊、喪屍啊。 因為咧，我都有啲唔係幾好嘅經歷啊。 我中過伏啊嘛， 係好好多年前啊，真係唔好講邊套戲啦。好多年前有一次，我應該係要搭飛機，唔知去邊嘅。咁但係我就唔知班機 delay 咗定係咩啦。我就喺東涌，而家東涌嘅戲院好似話拆啦，冇得睇添啊，大佬。 冇啦。 咁啊，跟住喺東涌就係冇咩戲好睇。咁啱啱時間就有套 恐怖片啦、 啊，恐怖片啦、啊。咁啊，唉，是但啦。喂，仲要你諗下嗰個場面好搞笑啊！我一條友攞住件行李走去睇恐怖片，嗰個荒謬到爆炸，真係好恐怖呢件事。咁啊，走入去睇，咁卒之係我係又係笑住咁出嚟㗎啦，嗰個恐怖片咁樣，真係奇怪到不得了。 咁咩咁好笑啊？恐怖片 咪真係啲導演編劇嘅處理有陣時咧太過粗疏啦。 啊，技術上你係笑佢技術上 係唔係個劇情嘅問題？係好粗疏，即係我好驚啲人咧懶勁懶型，但係其實冇餡咯。嗱，如果講到呢個 point 咧，你睇翻《屍殺列車》咧，其中一樣嘢，我覺得好簡單嘅就係、是、究竟點解會有喪屍嘅？其實冇好詳細咁講 噶， 佢唯一就係講話，咦，應該係有個生化嘅廠咧爆炸。咁、那個生化嘅廠咧就係個男主角咧，佢哋係做 investment banking 噶嘛，應該係、我唔記得係做基金定 investment banking， 做基金嘅。咁佢就佢哋投資嘅其中一個咁樣嘅廠咧，就嗰度出咗事，係講咗咁多啫。 咁跟住就有啲喪屍走出嚟啦。冇突然間有科學家出嚟解釋，哦，其實因為呢個基因突變啊，乜物啊，點點點，冇嘅。其實嗰啲嘢佢完全唔重要噶。 嗯， 佢講嘅最重要嗰個核心係在於嗰啲人點樣面對嗰個狀況啊嘛，就係突然間周街都係喪屍，點算？咁佢就 focus 去講呢樣嘢，所以咧佢就冇喺嗰啲位度突然間扮勁啊，突然間有啲科學家走出嚟，佢哋 clap 冇嘅，完全冇嘅。但係有陣時咧，有啲即係我哋有陣時話講股啊，唔好博股。其實呢樣嘢好難，好難點樣講啊？揾到一個好嘅平衡。屍殺列車係一個好嘅平衡，即係佢冇想辦法去將嗰啲我哋好似要明喎嗰啲嘢講得透徹清晰，冇嘅，佢冇講俾你聽啲喪屍喺邊度嚟嘅，即係由一個500万年前咁唔知咩細菌引發，冇乜都冇，佢就係有一個咁嘅現象。但係有陣時咧，你如果做得唔好咧，嗰啲位咧就變成瑕疵，因為你好難好圓滿咁去解釋一個我哋唔知係咩嘅現象。嗱，其他有啲電影咧，你知道佢嘗試做噶，佢哋其中一個做法係點咧？開好多集。一集解一樣，一集解一樣。喂，其實有陣時 O K 噶，哦，原來係咁噶，咁啊，其中我最出名個普羅米修斯啦，就係講翻喂異形拍咗幾耐啊，大佬，佢拍翻套普羅米修斯，然之後我哋 through 普羅米修斯，然之後知道，哦，原來異形係咁樣產生嘅，咁樣先至有出，即係你見到人哋嗰啲係點樣一步步咁嘅解拆，而異形一開始有冇講異形係點樣出現，冇噶。唔使嘅亦都，其實成套係呢個係第一個，我覺得以喪屍片或者以鬼片嚟講咧，佢冇喺嗰度去落好多注腳去講，呢個係我覺得大家值得參考。即係究竟我哋去寫個劇本嘅時候，我哋係唔係乜嘢都要解得通，或者邊啲嘢解到咩位就已經夠咧？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平衡，我覺得作為一個示範係幾好嘅。咁另外個戲嘅核心咧，其實就好明顯啦，就唔係講點樣去打喪屍啊嘛，係講啲人點樣去面對呢個情況啊嘛。咁、那個編劇咧喺佢設定呢啲主要嘅人物嘅時候，好見到佢好好心機啦。其實頭先有提到咧，話原來佢有一啲漫畫或者動畫嘅背景咧，呢、這個咧我覺得係都有一啲原因啊。如果咁樣睇翻嘅話，你睇嗰個角色系統啊，即係如果我哋啊忠實聽眾會聽我講啊，角色系統嗰啲人物嘅關係或者人物嘅設定咧。是相當之有系統啊！即係佢全部有關係，你知道點解要有個小朋友啊？點解有個大肚婆啊？點解有個大隻佬啊？點解有一班學生？全部嘢係好有系統，你見到佢全部嘢都冇嘥嘅。咁而到最後，當然最核心嗰個故事就去翻個主角個爸爸同個女個關係嗰度啦。咁而嗰一 part 咧，亦都成為咗成個故事嘅主線，亦都係我哋今日最主要去討論。嘅地方，咁呢一度咧就見到成個戲，咦話就話屍殺列車好似係恐怖片咁，但係佢最核心嘅地方完全唔係純粹係講嗰啲恐怖或者點樣打喪屍咯，呢、這個亦都係成個戲我覺得係最成功嘅地方咯。 咁啊，餃子咧，餃子你又有啲咩關於呢一個戲嘅感覺咧？ 呢、這個戲我梗係好中意啦，我睇完因為。其实我都系唔睇恐怖片嘅，我好细胆噶嘛。 但你系第一个推介我哋喺呢一集入面讲呢个戏。 就系因为我听到啲人话口碑好好嘅，同埋真系其实睇到个 trailer， 其实都系讲人性为主，同埋佢嗰个 setting 系好吸引我嘅，即系佢系困住喺架列车嗰度。咁跟住于是我入去睇啦。咁睇完咧，其实我系好多位咧，我系激动到系咁喊啊，好多个好。感人嘅位嘅，即系其实 韩国片嚟噶嘛，梗系要啦。 系啊，但系嗰啲感人位，其实因为我唔系睇追韩剧嗰啲人嚟噶嘛，即系韩国好催泪噶嘛。但系佢嗰种咧，嗰种令你喊又唔系话好催泪啊，令你好感动嗰只，佢系真系有啲原因令你触动到你一啲嘅好深层嘅感觉咁样咯。咁即系其实初哥哥头先都有讲啦，佢角色设定得好好啊，因为大家有睇过都或者冇睇过，其实都知道有啲角色系好受欢迎嘅，即系佢唔系主角嚟嘅，即系譬如嗰、那个大肚婆嘅老公啊，大隻佬啊咁样。 我最中意嗰个。 哇，嗰、那个位咧，即系佢去以身去挡住啲丧尸啊，去保护佢嘅老婆啊，咁嗰一幕我系真系好激动，即系佢要咁样去铺排到你咁中意个角色，其实佢里边系加咗好多心。即是他是之前很多情节，即是个角色去到这个位置之前，其实他做了很多东西去令你去喜欢这个角色这样。 那究竟这个角色或者是其他角色他在设计上面有什么独特之处令到大家这么喜欢呢？或者在个剧情上面究竟怎样去触动到大家，令到大家都这么喜欢这一套的屍殺列车的电影呢？那我们转头回来跟大家讲一下今次的故事的内容。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欢迎翻到嚟咧一剧之本啊！咁今日咧，我哋会继续讲翻啊一套好受欢迎嘅电影啦。呢套电影咧亦都破咗好多嘅票房纪录嘅，咁就系《厮杀列车》嘅。其实个故事内容系讲啲乜嘢嘅咧？咁不如我哋又等初哥哥讲下咯。 咁个古仔呢就其实个名啊中文名啊叫厮杀列车就讲啦都几浅白㗎啦就係、是、总之就喺架火车上面就有丧尸。咁就点样算呢咁样。成个最主要个事件都系咁。但喺成个铺陈上面呢点样一步一步令到呢样嘢发生同埋佢点样被困咗喺呢个火车上面呢就个古仔就描写得都几细致。其实个故事嘅主人翁啦佢就叫做徐石宇啊咁就系一个应该系我哋头先都讲过啦就系、是、卖基金嘅一个基金嘅佢都几高层嘅应该系经理咁样。咁一开始就见到佢就望住个市啦然之后就叫咗个下属入嚟就叫个下属喂嗱林同我放晒啲咩佢。唔理咩格啦唔放晒。咁个下属就话吓如果咁样嘅话啲散户好灰㗎喎啲散户全部就会蚀晒钱㗎。跟住佢就我唔理啊咁你系帮啲散户打工定系帮我打工啊系咪快啲卖咗佢啦咁样。即系一个好简单嘅 step, 设定咗一个咁样嘅人物即系佢有一个咁嘅背景佢系买开基金嘅同埋佢会咁样做嘢嘅即系佢系唔理其他人嘅死活嘅。咁与此同时呢我哋就知道呢好快好简单就系、是、哎呀原来佢个女呢就应该系生日啊。咁但係佢个女呢就原来呢亦都有一啲情况喎就係、是、呢个徐石宇呢就同佢个太太离咗婚。咁呢个太太呢就其实住喺釜山嘅。咁我哋知道啦韩国最大嘅两个城市啦就係、是、呢个叫做唔係叫汉城叫首尔啊、哎、我好鬼老㗎真係。首尔同埋呢个釜山啊。咁所以呢个女呢就猛咁话我要去釜山我生日嗰日我要去釜山啊听日我要去釜山啊咁样。咁呢个爸爸呢就因为各种原因第一喂要开工搵食㗎嘛大佬唔使做咩係咪先。咁第二就係、是、我唔知佢係咪因为同个前妻啦有啲咩问题啦佢又唔係好想去咁样。咁所以呢佢就想办法呢要氹返自己个女啦。咁氹返自己个女就叫个下属入嚟就係、是、喂而家最兴啲咩玩具啲小朋友。咁就买咗个游戏机俾个女啦返到屋企个女一拆开见到嗰个礼物以为个女会满心欢喜点知个女望望嘅礼物望望墙角。就是有同一部游戏机就是那部游戏机是你之前儿童节买给我的。即你见到那个爸爸他作为一个爸爸两三场之间我们就见到这个爸爸的设定他跟我女儿的关系。那然之后由于呢这个爸爸他的妈妈就是个女儿的妈妈啦就一路都哎呀我又不知道怎么凑他啊我跟个孙呢又真的好像有些隔膜不知道怎么搞但其实这个妈妈又好锡个孙。咁到最后咧，呢、這个女咧亦都系话，我一定要去釜山，我一定要揾妈妈。而仲有一样嘢啱啱发生咗嘅就系咩咧？今日原本咧就系话喺学校咧有个才艺表演嘅，个女女咧就唱歌啊。咁啊个阿嫲有去咧就录影咗啦，唱咗几句，个女就突然间呆咗咁唔唱。咁然之后其他同学咧就好好啦，好嘢咁啊拍手咁样就算啦，就俾佢落台就算数啦。咁呢个爸爸就即係又睇到嗰个录影啦就同返个女讲啦咦点解你咁样咁啊咁样。咁我女亦都唔理佢啦佢开始知道呢同个女真係都搞唔掂。所以到最后佢就唯有应承个女就係、是、去釜山搵佢妈妈啦咁样就两个人。因为个女猛嘅话我自己一个人去得啦你唔使理我咁样。咁但係呢个阿爸亦都唔忍心啦喂大佬好细个㗎嘛所以就话同佢一起搭火车去釜山。就咁就出事咯大佬啊咁。因为呢原来件事呢就係、是、喺附近啊其实一路喺南韩呢就已经系爆发緊呢啲咁样嘅丧尸嘅情况。而亦都唔系所有人广泛被报道。我哋头先讲过呢就係、是、政府一路话有啲暴动啊就唔知系咩嚟嘅淨系知道好周围都暴动啲人又唔知点算咁。啲人都好密切留意喺火车道啦一路睇住新闻啦咁样。但系呢就佢哋其实唔系好知咩情况而喺佢哋冲咗上架火车就准备去釜山嘅时候呢就有一个啱啱俾丧尸整伤咗嘅人呢就上咗个火车道。而上到个火车道呢佢就开始思变啦大佬佢就开始变做一个咁样嘅丧尸。而亦都系咁呢佢开始袭击唔同嘅人亦都因为佢好似有病咁啦唔知咩啦咁咪开始有啲叫咩呀我唔知点样啲服务员啊咁就去睇佢啦但系啲服务员就系第一批受感染变埋丧尸啦。咁如是者呢佢哋就开始发觉唔对路车上面所有人开始发觉唔对路。佢哋亦都呢就开始就想办法话可唔可以将啲车卡分开 開啊，又或者可唔可以隔住佢啊咁樣。咁佢哋就開始就將啲唔同人就間開咗，特別係將啲喪屍就希望可以隔開咗啦，已經受感染嘅人而佢哋亦都冇辦法啦。但喺呢個時候咧，就有啲其他嘅唔同喺車上面嘅人咧都相繼出現啦。最主要我哋頭先有提過啦，有兩公婆啦，即係一個太太咧就係有咗啊，就霸住咗個廁所好耐，咁但係個老公又好唔好意思咁啦。其他因為最開始係個女為要去洗手間啊嘛，咁就令到到最後我哋差啲接觸到喪屍。而喺呢個時候，因為俾喪屍追嘅時候咧，爸爸我哋嘅男主角咧，阿徐石宇啊，係嘛，佢就做咗一個動作，就係為咗要救自己個女咧，佢係閂咗道門，係令到嗰對夫婦咧係困住咗，爭啲係俾啲喪屍捉到嘅。所以到嗰對夫婦咧，呢個大隻佬到最後真係逃出險境嘅時候，佢係捉住呢個男主角咧，就問佢：喂，你有冇搞錯啊？頭先你明知道可以救到我哋，點解你唔救我哋啊？咁樣。咁喺呢一度咧，我哋就開始見到呢一個男主角佢嗰個性格就特別再彰顯啊！佢就仲同自己個女講：，喂，嚟到呢啲時候咧，你唔使為人設想咁多噶，你一定要救咗自己先。因為嗰個女見到有一對老人家嘅婆婆兩姊妹嚟嘅，就見到佢哋好攰咁樣，就將自己個位置就俾咗佢哋坐。咁呢個爸爸就同佢講：，你唔使對人哋咁好嘅，你最緊要救咗自己先。而呢個女就開始覺得：，咦，點解會咁樣嘅？點解我爸爸會教我啲咁嘅嘢嘅？咁於是者個情況就一路發展落去啦。而車長咧開始被驚動到啦，就發現喂點算啊咁樣。車長就話咧：，咦，我哋而家咧就為咗大家嘅安全咧，我哋收到個線報咧，去到某個車站嗰度咧，嗰度就比較安全啊。我哋會直達嗰度，然之後去到嗰度先落車。 大田站 係啦。咁呢個男主角咧就有見及此咧，就佢運用佢嘅看家本領啦，就係佢。作為一個基金經理，佢識得人多，甚至係識得一啲喺軍隊入面做嘢嘅，佢就知道喺當地有一個軍隊嘅高官咧，就係佢嘅客户嚟嘅，咁就即刻打電話俾當地嘅高官，就喂，究竟發生咩事係點啊？咁樣，咁個高官就教佢話：你唔好喺嗰邊集出啦，喺另外一邊集到出，我會通知我啲下屬啦，喺嗰度會接濟你啊，所有人會喺另外一邊集出嚟，你跟我嗰邊喺我嗰邊出啦。咁就唔講俾其他人聽，然之後咧就攞車咧就捉住自己個女咧就走另外一條路。咁、那個女呢就知道咦爸爸一定係知道某啲嘢先至會咁樣做啦，係咪，所以佢就話咦你係咪知道啲咩，我哋要同其他人講。咁佢就即刻呢個爸爸就即刻同我女講唔得，你唔好同其他人講，我哋嗱臨走啦咁樣。好不幸地，其實嗰個車站當時已經係俾啲喪屍即係所謂攻陷咗啦，即係全部都係喪屍。 啲軍隊都已經 係啦，軍隊都已經屍變曬啦，全部變曬喪屍，所以佢哋又要偷嗱臨咧就走翻上去架火車度。咁千辛萬苦啦，即係我冇辦法描述嗰啲嘢有幾咁血腥，有幾咁追逐，有幾咁緊張啦。卒之佢哋都係逃走翻上去個火車度啦，但係佢哋。就面對另一個問題啦，就係佢哋而家咧就係有一啲喪屍咧，就喺一啲中間嘅車卡，而咧阿爸爸同阿大隻佬同埋其中一個學生咧，即係打棒球有個棒球棍嘅，咁三個人咧就喺另外一橛，而佢個女同埋其他人咧最主要嘅嗰部分人咧就喺車頭嘅另外一橛，所以佢哋就要想辦法聯絡大家啦，同埋要想辦法咧，佢哋因為失散咗嘛，個大隻佬要揾翻個老婆啦，阿爸爸要揾翻個女啦，而呢一個棒球男咧，佢係因為個女朋友喺前邊啦，所以佢哋三個就想辦法就話我哋三個衝過去，咁佢哋就想辦法咧，然之後就發現啲喪屍有啲弱點啦，譬如原來佢哋係夜盲。一暗啲入咗隧道乜都睇唔到啦， 同埋佢哋唔識開門嘅， 係啦，同埋佢哋唔識開門嘅係好蠢嘅咁樣，所以佢哋就諗到啲辦法，就唯有同佢哋即係血戰啦，即係打啦，或者係智鬥啦，即係點樣睇咗啲地圖邊度有隧道就可以爬過去。終於佢哋真係爬到過去啦，但係佢哋過到咧又面對另外一啲問題啦，就係嗰邊嗰啲人類大部分咧就係話：喂，我點樣肯定你哋冇俾人感染先？一走嚟突然間屍變咁，我點算啊？所以就隔離佢哋啦。就隔離咗佢去再車頭啲嘅另外一個，因為車尾嗰邊已經俾啲喪屍追過嚟啦嘛。咁但係去到呢度咧，就出現咗一個狀況啦。佢哋咁樣被隔離咧，就當然男主角個女啦、嗰個太太啦、同埋嗰個女朋友啦，三個人都跟住嚟，所以佢哋呢六個人咧就被隔離咗。但係其餘嗰啲人物咧，到最後咧就有一個婆婆啊，就係、因為佢睇住自己個我唔記得係姐姐定係妹妹啦，就係姐姐，就係因為俾啲喪屍咧就已經捉到啦，就咬傷咗，已經變埋喪屍啦。咁佢目睹曬成件事之後，就覺得呢一扎人點解會咁自私啊？ 因為呢扎人之前係閂住對門，唔俾男主角嗰班人走入嚟，就間接令到佢姐姐咧亦都受害。 係啦，咁所以到最後咧，這個婆婆竟然係憤然做咗咩咧？係開咗道門俾啲喪屍走過嚟咯。咁就令到其實係除咗喺最車頭被隔離嘅呢六棍之外咧，其他人全部咧都已經遇害變曬做喪屍。 咁唯一咧就仲有一個人咧，就係、是、一個真係有錢佬啦。呢、這個角色亦都係即係不停咁出現，佢都係最主導就係話：喂，呢啲人我哋唔知佢係咪受感染嘅，我哋要隔離佢咁樣。因為佢睇嚟佢係真係大老闆啦，佢就識得管理場面啦，但係佢就做咗啲好唔人道嘅嘢啦。咁但係到最後呢個人咧，亦都深刻係冇事嘅。而架火車到最後咧，真係去到一個站度咧，佢哋就要想辦法喂要逃走。咁、那個車長就係話：喂嗱，如果仲有任何人生還嘅話咧，我而家就會去到咧最左。定系最右，我唔记得咗。嗰边嗰条列车嗰条线道咧，我会想办法揸架车走。你哋如果仲生存嘅话，你哋就想办法去嗰度揾我啦。我哋就会直达釜山，我哋一定唔会停啊！祝大家好运，然之后就跑咗过去，就攞火车。咁佢亦都攞到个火车，虽然佢到最后都系俾其他丧尸咬到啦。咁而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其实相继亦都剩翻个六个人咧，亦都有唔同嘅人咧系身亡咗嘅。包括咧第一就系大只佬啦，大只佬就喺救个太太嘅时候，亦都系牺牲咗自己嘅性命就。遺留落嚟嘅就係同呢個男主角講，就係唔該你幫我好好地照顧我個老婆啦，同埋佢肚入邊嗰個骨肉啦。佢亦都即係其實我覺得幾感動啊！嗰個位就係佢大聲嗌，就係嗌咗個名出嚟，因為個老婆一路都話：哎呀，叫個老公改一路都未改。咁老公已經諗好咗，淨係諗咗個小朋友個名叫咩名。咁佢嗌咗個名出嚟，然之後佢哋就成一齊就逃走，就由得個大隻佬就頂住嗰啲喪屍啦。咁到最後大隻佬當然就係冇辦法啦，即係佢亦都係變咗做喪屍啦。我哋亦都冇辦法再追查究竟佢下落係點樣。而佢哋繼續落去咧，其實呢扎人啊，輾轉所有人就係剩翻佢哋。其實到最後剩翻個棒球男啦，同埋個女朋友亦都相繼遇害啦。 佢哋仲係俾之前講嗰個好有錢嗰、那個老闆咧，就將嗰個女仔推去啲喪屍度，咁啊為咗自保啦。咁最後就害死曬好多人。 而嗰个棒球男咧，到最后咧，即系喺知道自己嗰个女朋友俾丧尸咬到之后咧，佢系揽住佢一路等到佢尸变咬埋自己，即系呢个亦都系呢一对 couple 嘅下场啦。而到最后剩翻就三个人连埋肚入边啊，四个人啦。咁亦都系遇到嗰、那个即系嗰个大老板啦，但系好不幸地咧，就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即系亦都系佢又变埋丧尸啦。而到最后喺打斗之间咧，呢个男主角亦都系俾佢咬到只手嘅。咁啊好彩啦，咬到隻手啊，唔使即刻撕扁，系咪？咁啊仲有少少時間，而到最後咧，佢就將自己個女同埋嗰個大肚嘅太太咧，就擺咗喺個駕駛艙入邊，就話呢個應該係 break 嚟嘅，呢個應該係點啊？你哋要自己照顧自己。然之後鎖咗佢哋兩個喺入邊咧，跟住就呢一個男主角咧就走咗去嗰個火車嘅最尾嗰度咧。就慢慢就思辨，而喺呢个思辨嘅过程咧，导演亦都即系个手法上啦，就系睇住佢一路喺度回忆，就系佢自己个女细细个仲系 B B， 啱啱出世嗰阵时咁样，跟住佢就变咗个丧尸，然之后就跌咗落个火车轨咯，咁就可以相信佢就算唔死都粉身碎骨啦，就算系丧尸都搞唔掂啦吓。咁到最后当然啊，车上面剩翻嘅呢度两个人三条命啦，去到釜山嘅时候咧，其实啲军人见到有两个人咁样行过嚟咧，就好惊佢哋系丧尸，谂住开枪。咁好彩咧，个女就是突然间咧，佢开声唱歌，就是唱嗰只佢原本系喺嗰个才艺表演度谂住唱嗰只歌，因为佢话嗰只歌咧，其实系为咗佢爸爸而练嘅，咁嚟唱。咁嗰啲军人听到咧，就话：咦，应该唔系丧尸嚟，咁就救翻佢哋两个人三条命。咁个故仔亦都咁样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啦，一剧之本。今晚我哋咧就会同大家讲《尸杀列车》啊，呢一套咧2016年即系今年咧喺韩国嘅而嚟嘅电影啦。咁佢嘅编剧同埋导演咧就系严尚浩嘅。咁呢一套嘅电影咧，咁佢就系已经就成为咗香港最卖座嘅韩国电影啊。咁啊破咗 有史嚟啊！ 系啊，冇错啊，佢已经打破咗《我的野蛮女友》呢个纪录噶啦。 我的野蛮女友都俾佢做低咗， 好多年 真系犀利， 好多年噶啦。 咁亦都打破咗同年上映嘅香港嘅电影啊，即係《寒战二》嘅票房纪录啊，咁啊真係十分之厉害嘅。咁今次呢个电影睇落啊，丧尸片，我哋其实之前都留意过有好多唔同嘅丧尸片嘅，外国有好多啦，就算係香港自己都有拍过一啲以丧尸为题材嘅电影，但係都冇今次啊呢一套韩国嚟嘅《尸杀列车》咁叫好叫座。咁究竟今次呢一个电影有啲咩独特之处啊，令到大家会咁喜欢呢？ 即系我谂成个戏最成功嘅地方，睇完大家会叫朋友去睇，又或者我哋猛咁听到人哋话：喂，你快啲去睇啦！好明显就唔系因为啲丧尸有几恐怖啦，好明显就唔系因为啲特技有几咁夸张啦。 但系佢唔用得好多特技啊，呢个真系，因为佢有嘅系啊，佢好多化妆啊，群众演员啊，但系反而特技系用得少， 好少噶，好少噶，即系咁。我谂大家如果有睇过嘅，或者系你冇睇过，你听完我哋头先嗰个古仔，真系唔好介意啦，讲得唔系咁好啦。但系嗰个古仔你听完之后，你都知道嗰个核心唔系嗰啲丧尸，其实全套戏入面啲主要嘅丧尸画面系好有限嘅咋，即系唔系话好多嘅咋，系最恐怖就系佢成群追住你，你有啲好似去咗唔知啲主题公园嗰个感觉啫嘛，系咪？咁other than that， 即系除此之外咧，其实大部分时间系刻画紧嗰啲人点样面对呢个状况，同埋点样去解决目前嘅问题。咁而通過佢哋點樣去即係面對呢啲狀況解決啲問題嘅時候呢，我哋就見到一啲人性唔同嘅面啊。頭先我哋提過一點好重要嘅，就係話嗰個角色系統呢啲人物啊。頭先我哋咪後我哋提咗話啊，有一個角色我哋唔記得提，就係、是、有一個有少少瘋瘋癲癲嘅流浪漢，即係甚至係一開始睇套戲嘅時候，呢、這個角色出現，我喺度諗，咦呢條友係咪就已經係喪屍嚟嘅咧？ 都有諗過， 曾經諗過啊，係咪？即係但係到最後唔係啦，同埋好緊要嘅就係喺佢哋喺逃走去第二架列車嘅途中咧，佢係奮不顧身，係放棄咗自己嘅生命而救其他人嘅。雖然佢喺大部分時間，即係咪有一段佢哋係要衝過中間有啲列車有喪屍，我都唔記得咗，原來佢係一齊嘅。但係因為佢其實佢都冇咩戰鬥能力，咁啊佢主要匿喺後面嘅啫嘛，係咪？但係到最後，佢就係放棄咗自己嘅生命去救其他人，特別係救其他嘅婦孺，即係就係嗰個有 B B 嘅太太同埋個小朋友嘛。佢就攔住啲喪屍，自己俾啲喪屍咬，然之後就叫佢快啲走啊咁樣。即呢个角色其实你睇返成个戏呢，我又讲返嗰个所谓嘅系统角色，你见到啲人物其实好齐全㗎。有一个大隻佬啦，呢个大隻佬系即係正义嘅化身啦，系咪？佢到最后亦都系舍弃咗自己嘅生命啦。而个男主角我都唔介意啦，一开始我都直接话佢系个男主角啦，佢经历咗最多嘢，而系佢喺人性层面上佢经历咗最多嘢，亦都系佢有一个可以话最大嘅改变。由佢一开始佢唔理其他人嘅死活，到中间佢开始会帮其他人，到佢最后佢舍弃自己嘅生命系为咗自己嘅女同埋另外一个有 BB 嘅太太。咁当然佢亦都系受人所托啦，因为嗰个人亦都系曾经救过佢同佢个女。所以呢一个我哋见到呢个男主角佢由一个咁嘅设定，由一开始好简单嘅就系几个行为，我哋见到咦佢系一个唔理其他人死活嘅人嚟嘅，散户唔理，同自己个女讲你唔使理其他人噶，你最紧要就系救到自己啊咁样。即系呢个咁样角色嘅定位。好啦，呢两夫妻嗰个太太有个 BB， 即系点解佢要有个 BB 咧？呢个我哋等阵可以再讨论。有个大老板。佢係為咗自己嘅利益咧，佢係不擇手段嘅。雖然咧，嗱呢個我又岔開少講，臨尾有一個位，我覺得又係好好嘅。呢、這、一個咁嘅大老闆臨尾有一個位咧，就係佢打電話翻去俾個媽媽，即係佢千辛萬苦，佢要去釜山做乜嘢啊？係咪去傾生意啊？雖然佢係一個大老闆，原來佢千辛萬苦要去釜山，佢去揾佢媽媽，即係佢留一個咁嘅位俾呢個角色。系好犀利，见到呢位，因为佢可以就咁由佢系一个大坏蛋咁由佢死咁咪得咯。而到最后佢就留咗一个咁嘅位俾呢个角色，令到呢个角色都系唔系纯粹一个所谓嘅大坏蛋，而佢都有佢嘅原因。虽然佢好自私，但系佢都有佢嘅原因。那个两个好老嘅婆婆啦，两姊妹啦，到最后佢哋相依为命，而到最后佢嗰、那个好合理啊，去到嗰个位佢哦，我唔记得姐姐定妹妹啦，已经过咗身啦，睇住呢班人。咁样即係包括嗰个大坏蛋大老板啦，即係佢见到呢班人，然之后到最后佢係我都生无可恋啦，不如就咁啦，算啦，呢班人都冇价值㗎啦，然之后佢开咗道门。即係你见到呢一扎人所有嗰个设定呢係好环环紧扣，而且每一个呢係 fit in 咗喺某一个喺呢一个古仔入面好重要嘅地方。 當然有少量嘅所謂嘅群眾啦，係咪？但你見到就算係令嗰個車廂服務員啊，其實佢又係佢一個中層職員，佢唔話得事。有個大老闆嚟，佢係話得事，話咁，然之後聲大夾惡，咁佢又好似好有道理咁。然之後呢個中層職員咪就係發揮佢嘅功用咯，想辦法幫手執行咯。哎，大家唔使緊張啊，大家坐低下，我哋就咁安排啊。咁我哋而家就趕嗰啲人過去啊，點啦，大家點？即係你見到佢所有人嗰個設定啊，係令到呢一個咁樣嘅生態系統咧，成個劇本入邊嘅呢個生態系統啊，係完全係大家相輔相成。你見到啲細位嘅設定咧，全部嘢咧佢用到嘅，即係點解嗰扎友真係打棒球啊？點解佢哋唔打水球啊？大佬，即係 為咗嗰支棍啦， 即係少少係為咗啲棍啦，亦都係咁。同埋喺當然啦，喺韓國度棒球亦都係一個好盛行嘅運動啦，即係係好有原因嗰啲嘢。即係種種呢啲咁嘅設定度睇上嚟咧，我哋好見到呢啲人物嘅互動係好 show 到呢啲人喺一個咁樣嘅災難性嘅時刻。佢哋點樣面對呢個狀況？而嗰個主人翁喺經歷唔同嘅人做唔同嘅嘢之後，佢有一個咁樣嘅體會啊。而我哋當然啦，普通人去睇嘅時候，我哋唔係咁樣分析個戲啊嘛。我哋睇嘅係嗰啲所謂嘅感動位。嗱，其實你諗翻咧，如果你到最後你係睇過個戲，你向其他人推薦話覺得套戲好睇，你個主因係咩？我諗最簡單嘅答案就係我哋感動。因为如果佢做得唔好，可以好 cliché 噶嘛，可以系唉得啦，知啦，惨啦，咁再烦啦，即系可以系咁噶嘛。但系我哋所有人睇完都感动，大部分人啦，我谂有少部分唔感动啊，唔系佢哋嘅错嚟，咁唔系个个人都 connect 到噶嘛。咁但系我哋 connect 到嘅人咧，嗰、那个感动系建基于一个人，我哋能够明白佢点解会自私，而通过佢面对呢啲唔同嘅状况、唔同嘅人物，到最后一个咁自私嘅人，佢做一样咁嘅嘢，就系佢舍弃自己嘅生命。佢知道自己如果唔犧牲自己嘅話咧，佢個女同埋一個佢可以話佢救命一人嘅太太咧，個同埋佢胎中嘅骨肉咧就會有問題啦。而到最後，佢咁樣跌落條火車軌道，而喺佢跌落火車軌之前，導演亦都好巧妙咁樣做咗一場就係、是，咦？究竟對佢最大嘅觸動係咩嘢？即係佢係唔係話哎呀，我會咬死我個女啊，同埋另外一個人啊？唔係、哦，佢將所有嘅 focus 咧就翻去係佢個女出世嘅時候，佢好開心，將呢個 contrast 拉到好大。其實呢個係即係一個我自己少少嘅 tricks 嚟嘅。我發現作為演員也好，作為導演也好，作為編劇也好，我發現咧，如果你能夠合理地將兩個好 extreme 嘅狀況同埋好 extreme 嘅 emotion 能夠喺一個同一個場面度出現嘅話咧，呢、這個通常都會做到一個好好嘅感動嘅效果，包括對演員，包括對觀眾，包括對成個戲個製作上。而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即係今次我攞咗呢一個位出嚟，特別係放大少嚟睇，就係、是。你諗下咧，佢嗰個爸爸嘅角色，呢個男主角咧，佢到最後作為一個喪屍跌落火車軌嘅時候咧，佢唔係喊住噶，佢笑住噶，佢個回憶，我哋觀眾感動嘅係個情景，係個狀況，而唔係佢個 emotion 嚟噶，佢嘅 emotion 全部係笑容嚟噶，你會見到呢一個咁樣嘅手法咧。其實你如果睇翻我哋好多話好感動嘅戲啊，好感動嘅位咧。其实几典型的。就算是你我讲一个可能不是几 relevant 的位置、Terminator 到最后我不记得是哪集了，到最后就是说、哦、所有在未来来的那些机器人都已经没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那阿洛舒华辛力加做什么？他说现在只剩下一个，至于自己咯，现在剩下一样要做的就是毁灭我。但是整个戏里面的男主角同呢一個 Terminator 已經係建立咗一個好好嘅關係啊嘛！你如果記得話 ，Asta la Avista baby 嗰個咧，即係如果你記得我講咩嘅話咧，唔記得就唔記得啦，係咪？但係就係佢突然間同一個機械人建立咗一個感情，而阿洛舒華辛力卡做得最好係咩啊？木無表情，就係到最後佢就係話我一定要犧牲我自己，然之後佢就攞住條鐵鏈就浸自己落去啲好熱嘅嗰啲應該係融咗嘅金屬度，跟住就連佢自己都消失埋，到最後就係佢腦入邊嗰個晶片消失咗。咁嗰个位其实就係佢係完全我哋睇唔到佢有 emotion 㗎，但係我哋就反而係咁样呢，我哋反而放大咗我哋嘅 emotion 㗎。即係呢一个如果大家攞嚟对照啊，你会发觉呢好容易喺好多电影度揾到一个咁样嘅位，係一个编剧导演演员都常用惯用嘅手法嚟㗎，令到佢 work。 咁啊，呢一个系即系我自己喺攞翻成个戏出嚟讲嘅时候咧，我觉得除咗第一就系头先讲啦，嗰、那个角色系统系值得大家参考，因为呢样嘢你话易写唔易写，你话难写又唔系真系好难写，因为我哋喺节目都提过噶，有啲人好中意写嗰啲我叫做嗰啲浮世绘啊，即系你揾一个 situation 揾住一扎人，乜都有啲嘅，一定有法官，一定有警察，一定有低下阶层，一定有有钱佬，一定有啲中层嘅人。即呢个系典型㗎嘛，即其实呢一个咁嘅典型你喺个戏入面一样见到㗎，但佢点样好好地咁去拿捏啊，然之后呢佢将呢个所谓厮杀列车有丧尸呢样嘢作为一个包装一个情景呢，我哋睇呢啲人喺呢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生活，而佢做得好，呢个系呢个戏成功嘅地方囉。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而今次咧呢个戏咧，我觉得摆咗一个嘅我哋啱啱讲啦，叫做大坏蛋一个角色摆咗入面咧、嗯，我唔知道你哋两位点样睇？我慢慢睇到呢个角色咧，佢真系诶，点解可以咁衰嘅咧？即系或者系点解编剧会将一个咁样咁衰嘅角色设计咗出嚟、嗯，然后摆咗喺呢个戏入面咧？因为佢由一开始不断咁去煽动其他人，叫佢哋唔好去接纳男主角嗰一班人啊，到之后就不断咁拱一啲无辜嘅人去丧尸群度为咗自保啊，嗯、到最后佢都系keep 住咁样做啊，害咗好多人啊！我有少少觉得啊，点解摆呢个角色喺度咧？好似系咪咁样先至可以将我哋睇人性嗰一方面嘅嘢，可以先至可以对照得到咧？咁即系我又谂，如果冇呢个角色，如果大家可以叫做平实一啲嘅咁样去讲呢个故仔，会唔会都 work 咧？ 我哋听下，不如听下饺子点睇啊？你点睇咧？呢个角色， 我自己睇嘅时候，我当然系。哇！依、這个人梗系要快啲消失啦！ 但你知道佢到最后都唔会消失 嘅，你搞住。 要快啲消失啦！我即系啦，即系佢搞到咁多人牺牲咗咁多性命。咁但系我又跳翻出嚟谂，即系当然系睇呢个戏嘅话，冇咗呢个角色系会好唔同嘅结局。你唔会睇得咁跌宕噶吓。咁、 嗯 啊、同时，其实你谂下真实系咪真系有呢啲人先、 嗯？ 其实。是真的有这些人的、嗯、即是你不选择你是那个人，但是不代表真实上是没有这些人咯。即是其实个剧本就是反映社会上不同的人嘛。我想这个剧本这么令到我们认同的，就是我们生活中都是面对这些自私的人咯。 嗯，我想我自己睇我同意饺子嘅讲法嘅，即係你冇呢个角色呢作为其中一个最大嘅阻力，其实係喺中后段佢成为咗其中一个最大嘅阻力，佢分别係两次。第一次就係佢阻止主角嗰六个人啦，就 join in 佢哋啦，係咪就係要隔离佢哋啦。呢个係成为咗一个新嘅 obstacle, 一个新嘅障碍物，佢哋要想办法 overcome 呢样嘢。当然到最后都 overcome 唔到嘅，其实因为佢就係 create 咗一个新嘅问题。咁就要想办法搞啦。而第二样嘢就係临尾佢为咗自己可以去到釜山，佢不择手段㗎嘛。即係佢亦都係咁样係令到佢自己变成咗丧尸，而到最后同个男主角有一场嘅打斗，到最后令到男主角都俾丧尸咬到，就成为咗丧尸㗎嘛。咁佢其实最主要嚟讲係功能上呢，就係呢两大样嘢，就係喺个故事嘅推进上面。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就係喺个角色系统上面，或者编剧点解要摆呢个咁嘅人物入去咧？我认为啊，呢、这、一个系喺成个剧本入边嘅一个我哋叫做，你可以都当佢系 foreshadowing 嘅，即系我一个叫预示啊。呢、这个预示系咩咧？就系话，如果个男主角佢推向一个 extreme 嘅话，佢就会变咗呢个人噶啦。但系佢嘅经历唔系咁样，而导致佢走向善嗰边，而冇走向恶嗰边。咁呢一个角色咧，喺成个设定入边咧，我哋系可以想象到个男主角有机会会变咗咁嘅人嘅。 系。 咁呢一个我觉得几重要嘅。即佢呢个角色嘅存在唔系纯粹地嘅一个我头先讲嘅一个障碍物，或者一个新嘅难题，佢要 overcome 唔系咁简单嘅。其实佢设定咧呢个男主角咧，佢冇将佢推到去穷凶极恶噶，佢系摆咗佢一个中间位，佢完全合理。你可以想象到，喂，我一个人，我要照顾个女，我要做生意，咁我唔系做生意噶，我赚钱系错噶，即系佢冇做错噶，其实。 只不過係而到最後佢話個女要去，好啦，我陪你去啦，啲生意，唉，好啦好啦，我唔搞住。你見到佢有一個好大嘅 struggle， 只不過佢選擇向邊邊呢，就真係一念天堂，一念就地獄㗎啦。而佢就係我哋目前就係見到有一個人，咦，推到去咁 extreme 喎。呢、這、一個咧，其實喺個戲入邊，佢呢個角色嘅存在咧，就係呢兩個好大嘅 function 嚟嘅。就是俾我哋見到一個反照，呢、這個男主角如果佢真係走向嗰個 extreme 會變成咁咯。咁、所以你話呢、這個角色可唔可以冇咗呢，佢係可以冇咗㗎，因為呢個戲其實到最後可以變咗做一套唔係屍殺列車，屍殺森林都得㗎。即係佢見到喔、有第二個獵人，或者喔、見到有另外一對搜救隊，或者喔、點樣點乜都得㗎其實。但係呢個角色嘅存在呢，喺編劇嘅角度呢，其實你如果好 formula 咁樣睇呀，呢個角色嘅存在價值就最主要係我頭先講嗰兩樣嘢囉。 同埋呢，我喺睇呢個戲入面呢，令我最印象深刻嘅一場呢，就唔係啲喪屍點樣噁噁噁噁咁樣喺度變，而係最印象深刻呢，就係兩邊兩班人喺度拉住一對門。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一場，就係啱啱所講到男主角嗰班經過千辛萬苦喺個列車度打暈晒啲喪屍，跟住去走到去諗住 join in 返本身嗰班人，但係嗰班人唔俾佢入去，跟住就綁住對門啦，然後有一個鏡頭就係兩邊嘅人大家一齊扯住同一對門，一邊想開一邊就唔俾佢開住，兩邊都係人嚟嘅啫，唔係喪屍嚟嘅。咁、但係大家就係扯住嗰一對門，然後就喺度角力緊咯。咁呢個令我印象好深刻嘅。咁而係即係門呢一樣嘢，我覺得喺個戲入面去設計亦都好特別嘅，就係、即係人係識開門啊嘛。咁、但係啲喪屍就唔識開門嘛。即係呢個少少嘅技巧就可以做到一個緩急嘅一個位啦，即係喺個劇情入面，哦，其實只要閂咗對門，咁可能揾啲報紙定乜嘢遮住個玻璃咧，其實啲喪屍就會安安靜靜噶啦，咁樣，咁所以大家就可以有一啲位可以停一停，去諗一諗之後點樣做，咁但係之後當然又發生一啲事啦，咁大家可以有一個少少嘅技法去點樣一關一關去打啲喪屍啦，即係男主角佢哋三個人要過關啦，即係，過咗閂埋對門 ，OK 啦，可以唞唞先，可以入廁所唞唞又得咁樣，咁我覺得佢喺即係喺設計只喪屍。首先設計隻喪屍嘅功能，即係佢做嘅嘢都已經係有一啲嘅心思喺入面 啦。我諗呢一個係佢成個頭先阿傑講得好啱，就係令到成個一個節奏咧，佢可以控制得好好啊！即係佢把握得好好啊，幾時就有一個咁嘅事件，佢上翻車有一個咩事件，跟住有一個點樣嘅新嘅事件，令到成個有一個推進，同埋咧佢嗰啲 comic relief 啊，或者係點樣去放翻慢件事啊，嗰啲咧佢都係做得好好啊！我好記得有一場就係佢哋應該幾個人逼咗喺个厕所度啊，然之后话大只佬就即系突然间就问个男主角咁啊，喂你点啊乜乜物啊，你成日都要做嘢乜乜物系嘛，好辛苦系嘛， 你同个女关系一定唔好啦， 系啊，跟住又话，唉，我哋明嘅，做老豆咧就系、是、做几多都好，唔介意佢哋睇唔睇呢度嘅，我明嘅。跟住講完之後，大家靜咗啦。跟住佢講咗句：係咪好型啊？咁即係嗰啲咁樣嘅 comic relief 咧，係處理得好好好準確啊！佢冇 over， 啱啱好令到我哋唞一唞。然之後個戲又再繼續追殺落去。咁呢個係真係好似阿傑咁講啦。佢喺設定嗰啲包括個喪屍嘅功能啦，同埋成個係呢啲咁樣嘅鋪陳咧，點樣令到個節奏咧緩急有序咧？係，我覺得係好幫到成件事嘅。 其實咧，有人講過咧，話最後咧嗰個女仔嗰、那個妹妹咧行翻。去俾人救啦，准备救，喺度唱歌嘅时候咧，喊得好似太煽情咯，即系有人。 你即系嗰只妹妹。 系嗰个妹妹好似太煽情，同个戏整体个气氛好似唔系好夹咁样。 系咁个妹妹应该点样喊啊？即系唔应该喊，佢应该笑系嘛？ 系，其实我都唔认同嘅，即系因为 佢系应该喊嘅。你意思系佢喺角色上面喺嗰个位？ 但系之后我唔明点解有人会咁样。 唔系我谂咧，即系我头先讲嗰句，我系认真嘅。咁佢唔应该喊，佢应该笑啊。即系我觉得个爸爸嗰度佢咁样笑，然之后嗰个位个女佢到最后喊啦。其实我唔系好记得佢喊得好劲噶，我自己啊。喂，嗰、那个系成个个 relief 嚟噶啦，因为嗱，我今集第一次讲啊，起承转合，成个戏起承转合就系讲呢一个即系自己顾自己、自私自利嘅爸爸，佢经历咗呢样嘢之后。佢到最後佢發現佢為咗佢個女，又或者唔係佢發現啦，即係佢發現身邊好多人原來係可以為咗啲唔同嘅原因，佢犧牲自己都得嘅。而到最後佢因為為咗自己個女咧，同埋一個佢嘅救命恩人啦，可以話係佢深刻係捨棄咗自己嘅生命。 佢唔選擇好自私咁樣同個女喺埋一齊，最後嗰個 moment， 而佢選擇咗好慘咁樣，呢個好正嗰個設定，就係到最後佢好慘咁將個女鎖咗喺入面，然之後自己去個車尾度，而佢係經歷，我人生最美好嘅就係我呢個女啦，跟住佢咁樣放棄咗自己嘅生命，即係呢一個就係佢最主要嘅事件啦。嗱，最主要嘅事件完結咗噶啦， 嗯 嗯， 起承轉合嚟講，呢個起承轉完成曬噶啦。咁到最后而家只不过系个合制，咦呢两个救出嚟嘅人究竟救唔救到啊咁样。而到最后你搞清楚佢嗰个唔系一个纯粹嘅煽情位 of， 哎呀佢真系惨啦个女。佢做呢个行动系救咗佢㗎。佢如果唔唱歌嘅话呢佢救佢唔到。而且呢佢呢个爸爸咁样壮烈牺牲呢个女嗰个情感系咩嚟嘅呢我哋即当然啦攞出嚟分析好低能我觉得唔使分析。佢嗰个情感几样嘢咋嘛爸爸死咗。二佢蘇花知道個爸爸係一個咁嘅人嚟，而到最後佢做咗咁嘅行為，你可以話佢睇錯佢爸爸啦，亦都可以話哎呀我爸爸長大咗啦，即係佢嗰個我哋唔使詳細去諗啦。但係嗰個女個感動或者佢嗰個喊係一個 relief 嚟嘅，對於成個戲係一個 relief 嚟嘅。個媽媽唔會喊啦，個媽媽佢仲抱住個 B B， 因為個肚入邊嗰個 B B 其實喺成個戲係一個最大嘅 symbol 就係咩？就係希望啫嘛。即係呢個好典型㗎喺好多戲入面都出現㗎 ,BB 或者未出世嘅 BB, 佢就係希望係將來佢哋咁樣行出嚟喺呢條隧道度由黑去光明嗰度嗰啲 semiotics, 嗰度嗰啲咁樣苦學嘅展現呢係即係我哋今日唔係最主要唔係講呢啲啦但係你見到嗰度最後嘅一個 point, 就係一樣咁嘅嘢所以個女個喊其實係個 relief 嚟㗎係個女佢自己係情感嘅 relief, 亦都係成件事嘅 relief 嚟㗎就係咦人性係咁樣彰顯咗。即係所以我覺得佢唔喊咁佢點呢即係你覺得佢會好笑住咁樣行出嚟定還是係佢冇表情佢可能冇表情但係其實個戲就係爭個咁嘅 relief 囉。因為我哋需要見到個女同個爸爸嗰個關係嘅改變雖然個爸爸已經死咗但係個女同個爸爸個關係係點樣改變咗就喺個女個喊嗰度見到。呢一個係一個我暫時認為我暫時未諗到一個 better choice, 但係睇嚟嗰個喊係必須的。 咁今集嘅时间呢亦都差唔多啦。咁 讲完㗎啦。 我哋虽然有好多嘢想讲不过时间关系啊。咁所以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 好。 咁我哋下集再继续啦。 好啦。 拜 拜。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